第二节又翻嚟大飞看天啊！其实都系叫大飞看天下好嘅，因为咧，所谓看天下系看我嘅天下啊嘛，唔系看人哋嘅天下。咁啦，讲多少少啦，北京之旅啦，啊年宵就讲咗啦。喺嗰刻里面咧，我好开心，即系哇！我哋中国人嗰个水平啊，去到咁高。是咪啊？我嗰个年代识讲英文嘅喺香港都唔多，除咗啲高级华人之外，吓、啊、我五廿几岁嘛，普遍教育好多，即系小学毕业出嚟做嘢，小学三年班出嚟做嘢，童工仲有啦。咁好啦，跟住我都讲唔掂，我写，跟住佢话俾我听点行点行，写北纬饭店啦，讲唔通最好啦。中我香港人同中国人当时仲系同文同种啊，你写繁体字佢实识睇嘅，因为咁嘅年纪。但系都行唔到北纬饭店，后尾揾到一个三十几岁，可能落咗班啦，五廿零六十岁嘅五廿零岁嘅姐姐啦。咁佢话不如我带你去啦。咁佢真系行咗，大概带我行咗半个钟头，去到北纬饭店。喺嗰刻里边咧，我觉得北京人。嗰、那个文化素养同埋嗰个，即系等于而家人去台湾啊！台湾而家人不及当时嘅北京人，其实系咁样。去到嗰度，跟住饭店同我讲唔得噶，你唔可以咁多人啊！咁点啊？到最尾突咗四个男仔，今夜去到嘅时候七点几八点，佢话咧过年啊，有很多地方咧未必接待你哋嘅，你试下去住啦，去搭翻车去呢、這个。宣武门饭店，咁我哋搭公交车，教我哋搭咗去公交车宣武门饭店，就住宣武门饭店。然后第二朝早咧就约定咧，就同我个同学咧，即系话所谓我嘅偶像咧，就分开住，佢住好啲，我住宣武门饭店。饭店冇房间，一间房大概我谂千零尺到啦，啲大房，咁咧就全部住呢个床位啊，落接近落地玻璃一块玻璃个。嗰陣時咧，我瞓喺度，咁啊出有熱水涼沖，公眾浴室沖熱水涼搭上去瞓。朝頭早六點鐘唔夠，有微光，啱啱我張床係對住個窗口嘅，隔遠對住個窗口睇住日出啊！落地玻璃食嗰我諗嗰埲牆，等於一個而家一個大廈嘅外牆啊，夠嘅闊度啊！望住睇住日出啊！当时嘅北京系冇高楼大厦，睇住佢日出升起，个心里面好舒服啊！到而家谂起嗰个情景，我都觉得我自己好舒服。呢次系我第一次去北京，当然唔系第二，唔系唯一一次啦。跟住去咗好多地方，北京嘅去过清东陵啦，睇慈禧太后啦，啊，讲孙殿英啦。咁自己搜集资料啦，嗰阵时未有网啦，咁有我是中国人啦，龙的传人啦，我是中国人未有龙的传人就得，咁一班人啦，傻仔咁喺度唱啦，我哋中国强大起来啦，而家点样点样，即系嗰阵时咁嘅环境令我哋感受系咁，我哋饮食习惯始终唔同，但见到北京市民系点嘅，因为秋冬季节。个个坐巴士咧，男友女友咧，好兴食雪梨啊！个个手咧都有把刀仔嘅，一坐上车咧，佢哋批雪梨，批雪梨咧，佢哋咧就手指尾就勾住个胶袋，一路批啲雪梨咧，嗰啲皮啊就跌落去嗰个胶袋度嘅，地下一啲垃圾都冇嘅，批完之后就咁食，去到边度都系咁啊！因为秋冬季节即系干燥，食雪梨。润啊！我哋去清东陵搭三个半钟头巴士，佢哋都系咁样喺度嘅，一齐系咁，俾我哋嘅感觉，当时嘅北京人嘅中国人系好有文化嘅。我哋食唔惯佢嘅嘢，同埋长期二两米三两米，食饭系买粮票，跟住俾外援券买到少少啦。食嗰啲蛋糕掟落去只狗会死嘅，砖头一样重。咁咧。长期早尾咧，头嗰两日顶得住，第三日、第四日始终都系少爷仔，就晚晚咧就上北京饭店，喺北京饭店最高嗰层啊，望住长安大街， 冇高楼嘅，就喺嗰度食，喺嗰度食。嗰阵时啱啱麦当劳第一间进驻，好似记忆系进驻长安街，系话可以一系就系全世界最大嘅麦当劳。咁我哋有去麦当劳帮衬过啦，但系好旺。咁咧就多夜晚，通常嗰餐咧就一定喺北京饭店上嗰食。嗰阵时嘅系点样嘅北京咧？咩都有得食，菜冇得食。嗰阵时嘅运输系统啊，同埋各样嘢冇嘅，卒之能够同菜扯得上关系嗰样叫芽菜，所以晚晚都要有芽菜食，食足30000落翻嚟。咁咧喺北京饭店出咗饭店对出。走廊嗰度落地玻璃，啱啱望住长安大街，望出去，因为北京饭店系当时附近最高嘅建筑物嚟嘅，下低全部都系三四楼啊，三四层嘅啫。我哋十几层楼咧，唔知十一、十二层，望落去，因为记忆模糊，三十几年前，所有嘅街灯咧系一个十字形啊，啲十字路咪十字街灯，望落去唔系好多灯光，但你睇落去咧。成个北京嗰个街道啊，感觉啊，井井有条。卒之翻到落嚟广州就另外一件事啦。咁我对我嘅中国人嘅身份认同，就系喺呢一次北京之旅，去故宫，去清东陵，去十三陵，去长安大街，一路行，行得好偏啊！八达岭呢啲当然去过啦，咁但系得好偏啊！啊，北海公园啊，呢啲所谓叫做重点文物啦。当年去北京系睇重点文物啦。第二次去就买羽绒啦，最重要啊！咁啊，令到我觉得喂，北京人嗰个质素唔系我呢啲咁嘅香港仔，呢啲我哋啲九流香港仔可比嘅。咁啊，俾咗我一个。回归梦，因为嗰阵时我中学毕业嘅时候咧，好多先生，尤其有一个系台湾翻嚟嘅，系以前做记者嘅，姓徐，系我教我哋中文嘅。中五嗰年，佢同我哋讲共产党嘅不堪，喺呢一次里边将我洗晒底。咁呢一次讲到呢一度啦，咁过咗年后，即系过年啦，唔好成日讲咩啦。咁啊，八九系另外一件事啦，近期系另外一件事。啊！令我将中国人个身份认同改观咗。咁有个网友闹过我嘅，近期啦，佢话摆个反共面口，实际就舔共。我呢啲咁嘅人，啲死五毛，早死早着，早死早超生，唔死瞓唔着，即系话我呢啲啊。咁我都冇问题嘅，但系人嘅性格。或者你嘅人嘅行为系从好多小事啊，好多看睇法啊造成嘅，所以咧都冇办法。咁咧上集啦，即系上一次啦嘅节目啦，就讲我对香港啦。咁咧我都话啦，我个人系咩都书都睇嘅，咸书都睇，只要有字嘅书、有图画嘅书我都睇。咁咧我自己好中意睇漫画，港漫、日漫、美漫。千奇百怪嘅我都睇。咁近期除咗星球大战啦，莉亚公主死咗，因为我真係一个星球大战迷。因为呢我第一次拍拖同初恋女朋友呢啊睇嘅第一套戏就係星球大战，喺美孚睇嘅影都。第二跟住呢就睇呢个武士复仇呢就分手啦。係咪我少年成长嘅日子喺嗰度。啊！嗰阵时睇戏咧，第一次睇《星球大战》咧，就仲系睇紧戏。第三次睇《武士复仇》咧，就喺啲啊做呢个阴暗街角嘅老鼠啊！啊，用电影啊遮遮掩掩，唔知仲进行啲咩行为啊！咁啊，少年方刚啊，即系血气方刚都系咁噶啦。咁但系近期临过年，有个漫画家叫上官小强。即是上官家族的其中一员，当然他不是姓上官，因为呢真正的上官家族是三兄弟，上官小龙、上官小宝、上官小威。 上官小威对落嚟系上官小红啦，即系上次有个嚟做星期二得到嗰个前辈啦，出咗本书啦，喺信和我都见到有啲人买嘅，都应该围到皮嘅，百几蚊本。如果有机会嘅，当支持下港漫都应该去买翻本嘅。我上次经过，因为我啱啱买咗套书，我将呢个火舞，唔系我将呢个乔正夫嗰套咩啊？诶，噏到口唇边最新画嗰套小说嘅漫画版，咁咧就一至十五十，咁咧之前嗰啲咧，我有啲咧唔见咗啦，补翻晒，咁啊拎住一大套书，咁我又订咗呢个《杀道行者》合订本，咁啊冇买到，咁我谂住今日收早啦吓，应该两点零钟可以离开呢度啦，离开公司啦，开始放假啦，咁我都谂住买翻本啦。咁啊，每一次经开信和，我都会行一行埋去寿星仔专门店嘅。我同啲所谓咧心仪嘅漫画家，我基本上咧我系冇联络，冇签名。最当红嘅马荣成，我哋少年梦画出彩虹，边一个都揸过支钢笔，三百毫不嘴，死扑烂扑啊，买张 A4 纸，即系而家咪叫 A4 纸，嗰时唔系啦吓，嗰啲叫做系唔记得咩纸啦，就画稿啊，画黄小虎啊、李小龙啊去投稿啊，咁啊虽然咧我次次都唔得嘅，因为真系画得差，但系咧我喺我心目中咧呢啲人系高大威猛啊，系啦，上官小强尤其一个寿星仔系第一本香港。即系你话你计埋呢啲咩小傻仙啊、小醉仙呢啲难讲啦嗰啲，但系实实际就一个长篇漫画咧，讲香港时事嘅、香港时弊嘅，或者讽刺电影啊、讽刺成啊几个主角啦。希望冇记错啦，因为冇睇好耐啦。寿星仔啦，必然啦，跟住咧就到棒 Sir 啦、CID 啦、胡须仔啦，成个林子祥咁有型啦，咁啊和尚仔啦，佢条僆啦，系咪啊？咁呢佢哋形成咗仲有上官小强啦、三个四个，咁形成咗呢一套啦，跟住呢就出小强漫画，寿星仔可以喺好多年载，佢係讲我哋香港嘅好多嘅粗鄙文化比呢个金小文更加先进。因为嗰陣时我唔明佢成日讲，一有咩事发生嘅时候呢，阿彭 Sir 就会讲一句㗎啦，大高落。咦，大高乐咪法国总理啊定总统啊，喂冇理由啊，点解成日讲大高乐，原来唔系讲粗口，大鸠王。即系我哋就系睇佢嘅大啊，我哋了解佢。我每一次呢我经过寿星专门店呢，我都会探个头睇下上官小强喺咪度嘅。我未问佢攞过个签名，我买嘅漫画从来冇签名，我系支持嘅啫。即系包括我支持人网，支持好多网台，支持萧生，支持黄毓民，我冇叫佢签过一个名喺嗰本书度，除咗佢签咗俾我啫，除咗佢话迷惘散啦，退休啦，我就真係埋去写一本书，而嗰本书系佢送俾我，即系送嘅，我叫佢签个名，因为呢做其他摆个心就好，即系好似我咁，我从来唔系好影相嘅，即系咧唔会话呀镜头行先，我冇嘅。去到嘅时候心领会咗嗰样嘢咪得囉，好食摆个心度好唔好食。去过嗰个地方嗰、那个人嗰个事喺自己心里面。我一个咁嘅人，上官小强亦都衍生咗我后面一个问题，佢死咗66岁太年轻啦。虽然呢而家都冇乜嘢作品出，因为香港嘅市道太差。但係呢佢系香港嘅漫画嘅，即系当年啦、我哋咁样讲啦，讲现代嘅技击嘅，当然要数李小龙，即系上官小宝、黄玉郎。如果后起嘅就系马荣成、中华英雄，但系写笑书、笑嘅书、开心嘅书，当然就系上官小强，唔系老夫子。佢四格漫画啫，佢系连载嘅， 所以老夫子连在水浒传高修士上官小强一样寿星仔画鬼故梗是汉文啦，而家做算命师傅，听讲话铁板神算都要搵到啖食。咁迟啲我讲下我对算命嘅睇法啦，因为我本身都对佢哋有啲认识嘅。咁啊，讲爱情小说之前曾经啊八八卦卦嘅时装杂志有13点啦，到后尾就当然就系狄克啦，系咪啊？呢啲人嗰阵时真系百花齐放。曾经有人提梦尼写鬼书，当然不及汉文啦，点可以同汉文相比啊？吓，嗰阵时真系百花齐放，金报生报，日日买四份报纸，我同佢打工嘅啫嘛，搵几多钱啫？仲要跟住佢出，跟住买合并本，搵到今时今日啊，又复刻版《龙虎门》复刻咗，我唔知有几多次，无限次，仲复刻紧，仲系捞紧老。老本，但是以前为什么能够百花齐放，是吗？但是你看看黄玉郎，你看看马荣成，在行内的人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是成功人士啊，做了很多事，人格有问题嘛，不怕诽谤，何况都不是诽谤，我个人观感而已，是吗？你成就几大冇用啊！哎呀，我是成功人士，我开创咗玉郎帝国啊！马荣成，我画出彩虹，你冇人，你哋冇得到人嘅尊重咩？外人因为中意睇你嘅作品，相信你而觉得你哋系英雄，但系或者你哋一个出类拔萃嘅人喺某一方面，但系你哋冇光辉嘅人格啊嘛？点解上官小宝成就不如你黄玉郎？当然，但是贤哥点解喺后辈心目中地位咁高？包括上官小威嘅公仔真系不敢恭维，曾经，但系今时今日再出书，几多同道要出嚟撑佢，系因为佢呢啲人真系照顾后辈有传承，个时代唔同咗，冇办法，个巨轮买到嚟，冇办法。上官小强一样，俾机会金小文啦、咸球啦。是咪啊？上官小威嘅徒弟啦，冯志明啦，是咪啊？曾经拍电影《刀剑笑》啦，呢啲啊，马荣成啦，谢志荣啦，系而家都仲喺好多行业度出紧啊，系咪啊？佢俾好多机会嘅当时嘅新人啊，包括跟阿牛佬啦、肥良啦，系咪啊？肥良佢口中最扑街嘅人係马荣成，而家肥良你又做返马荣成嗰啲，比佢更不堪。做人永远都唔好只望自己。伤心嘅一年啦，本身諗住2016年过去咗，香港有新希望，从泛民重新整合。薯片叔叔讲得啱，我本身諗住去台湾，如果薯片叔叔当选嘅话呢，我计划可能变一变。唔系相信佢呢个人，或者相信佢呢个制度，系我相信泛民加薯片叔叔可以令到香港有啲改变。呢一个系化学作用嚟嘅。梁振英、林郑月娥上台，就令到香港更加撕裂，嗰度会和谐啲，可能就因为大家嗰个态度转变咗，可能做出嚟嗰片天唔一样。呢、这个我深信，每个人揭一本书唔同啦。上官小强比较低调啲啦，咁希望即系唔好话一路好走呢咁行货啦。我又唔够胆好似林郑咁话上天留咗个位置俾佢，我亦都唔想好似其他宗教咁讲咁多，但系希望。佢嘅家人啦，阿贤嫂啦，我成日见到佢嘅，因为我成日行信步，佢差唔多个礼拜都行啊，而家都保持个礼拜都行一两个钟。啊，当然去信步睇下书啊、八卦、睇下手板啦，冇钱买都睇下啦。早轮大减价，我想买一套翻嚟，不过冇停牌，有即系星战啊，唉，又冇买到，即系抵啊，千几蚊嘅嘢减到两百几蚊，扑街，都重新嚟过啦。 咁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唔系未讲到呢一度。咁咧，我咪话我咩书都睇嘅，咸书我都睇，每一嘅书睇得多，自然有得着。佢有佢对道理写嘅，系咪啊？我睇一个漫画家，有阵时喺我喺个节目都听到啦。咁我唔知佢咪抄人噶，系嘛？但系佢写嘅嘢咧，我相当认同噶，系咪啊？相当认同。佢有几段说话咧，我系认同到不得了的。佢写嘅，咁我照佢咁读啦，因为讲开书啊嘛。佢嗰本书叫做《火舞耀阳》，我成日讲嘅，讲古惑仔，但系佢有啲道理咧，我唔识邱瑞新嘅，我唔知佢写嘅嘢同佢人系咪咁。即系文启明先生牛佬喺我心目中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喺信报曾经有专栏写古惑仔，系最贴近古惑仔嘅一本书。佢对黑社会嘅了解好犀利，但系我成日都觉得佢系一个有智慧嘅人。但系当佢捞埋黄杨达一齐做吹捧佢嘅时候，我就觉得你将古惑仔嘅文化带咗俾社运功利主义。所以古惑仔我冇睇。讲返啦，讲返邱瑞生啦。佢话人生就係一本书。唔知係咪佢讲㗎，佢写人生就一本书。千奇百怪，每人一本书都唔同。其中有啲书係咁样㗎。国法家规代表礼义廉耻。忠孝仁义，财经教学的书带你踏上创富之路，哲学典籍即是要于飞了，自治诸基启蒙智慧，武侠列传写出旷世豪杰英雄传奇，言情小说少年努力向上的一生波澜壮阔，是不是爱情的书，美丽幸福童话故事，梦幻般绮丽缠绵，最重要是而家香港影响讲紧而家香港社会的本书，彩色画集，色彩斑斓，但系冇黑白之分。如果本书揭得求求其其，你会错过噶。如果本书你好认真咁读，可能读到你流眼泪，每一本书都系独一无二，代表你哋嘅人生。犯罪实录即系翁静晶写嘅，人性卑鄙无耻一面如实披露，十八层地狱呢、这个系邱瑞新其中早大半年前写嘅，我。是他一个忠实读者，到今时今日仲坚持睇緊。是因为他真係，虽然我唔认识他人，唔知他人系咪佢写书咁样，但係佢所讲嘅係啱嘅。但係好多人都系讲下嘅啫，黄毓民都系讲嘅啫，系咪呀，老少退休都系讲嘅啫嘛，系咪呀，一样，我唔系抽佢水，喺我觉得唔系咁，人生系不能退休。是咪啊，佢亦都讲咗几句，人嘅生命好似泼出去嘅水，永远係收唔返嘅。到最后尾一滴都留唔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嘅意义係就係解决问题。人出生第一日开始就係身边嘅问题不停发生。要解决温饱嘅问题。解决成长同埋感情嘅问题，但係每一日都会有出现新嘅问题，所以人生就係解决问题。所以后生仔，你哋所面对嘅唔代表老一辈冇面对过。你哋觉得你困难，前面阻住你嘅，你搬开佢。因为你比我哋强。 是不是你的时间在你们那边，不是在我们这一辈人的那边。最重要他后来写过几句说话，是我最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说话不啱的，即是有些group友中意安，即是喜欢安于现状，做建制派，希望呢边个做都一样，是咪呀？所以忍一时，明知佢唔啱到，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而家我话俾你听系唔啱㗎，忍一时冇撚定期，退一步失撚埋踪呀。所以能够有能力嘅做多啲，所以我钦佩嗰啲不为利益，不为成败得失，是出来行的人。这些我知道的，我希望网友听这个节目都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呢很多很荒谬的事，你不反应，你不出声，你就很奇怪的。现在的后生仔我都不明白，或者现在的人，不是后生仔，是人，为什么在网上同人倾倾下偈，第一次见面就博嘢。点解一个陌生人乜撚嘢人都唔识嘅打个电话嚟可以呃到你一两千万。点解去健身房戆鸠鸠俾人讲几句签过百万卖身契。咁我问你啦，究竟点解个社会荒谬系边一个造成，你有冇责任？如果你问我点解，咁我就答你一句，我点撚知点解呀，咁閪蠢。啱啱啊。所以呢香港而家呢个社会造成咁系个个都有份嘅。我有时做节目讲守唔守得住睇自己，包括大陆而家话禁翻墙，守唔守得住，千方百计我放弃我唔翻墙。有佢啦，佢鍾意俾咩睇我咪睇咩啦。即係好似我上去大陆嘅时候，你仲睇狼爷榜，有冇搞错啊？呢节目边睇得㗎，係咪呀？我是歌手乜乜，咁我点解唔睇，係咪呀？但係人系多元嘅，我冇叫你包容人哋，但有阵时每人嘅价值观唔同。我上去有啲网友问，喂屌你咁大陆电视你睇嘅，我睇喎，劇集睇嘅，洗脑喎，我睇喎。你唔睇点知佢洗脑，你唔睇你点知佢点諗。我 Facebook 上高我从来唔留言嘅。我嘅 Facebook 好简单嘅啫，得个英文名冇样。你 bot 我都咁话。我有热血嘅 Facebook。我有陈文嘅 Facebook。我有人民力量、社民联、公民党好多人嘅 Facebook。有蓝丝嘅 Facebook。啊，有港人港地嘅 Facebook。我睇佢写乜嘢，唔认同唔使出声啊！你人有判断噶嘛？净系睇自己想睇嘅嘢，你咪唔知咯。人生唔系咁噶嘛，即系所讲头先讲，人生就好似本书咁，一本彩色画集，色彩斑斓，系咪啊？但系冇黑白之分，做人就系咁噶啦。是咪啊？梗有灰色地带，找出共同点，即好似好多网友咁，系咁系咁即系夹夹阿林忆莲，夹佢做乜 Q 得噶？系咪啊？你话佢为钱，可能唔为钱，佢想宣扬佢自己嘅歌唱事业，有乜嘢错啫？打压张敬轩系错，喺呢个时候应该背过佢。因为佢打压言论自由，呢个先至系错。而家杜丽莎或者林忆莲要退出，但佢参加冇错。点解参加？天后级唔参加得？即系天后级唔批评得？即系黄毓民而家做咗教主唔批评得？老萧屌你伟光正唔批评得？梗系唔系啦！你公众人物就要批评得噶啦。佢出嚟唱，佢接受你嘅批评。佢唔系逃避你批评啊嘛，当年谭咏麟话唔攞奖，咪俾人屌咯。 公平竞争，你而家你最系咪最受永远你都系最受欢迎男歌手先？唔系啊嘛，长江后浪推前浪，梗有淘汰你一日嘅。咁你咪出嚟比啊！你唔嚟唔嚟比，你咪收工，真正咁收工咯。咁既然人在江湖，点解唔出嚟比啊？要证明啊！证明呢一首歌，我同你杜丽莎嘅分别啦。杜丽莎系林忆莲嘅师傅，我系林忆莲嘅歌迷，我后生时好迷佢，亦都系港英时代嘅产物。因为每一次都系咁样，每一个年代都系咁。我哋香港系有分嘅，嗱，而家够钟，下次翻嚟再讲。